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呢个贺岁版嘅军武气热啊，同大家军事导航啊， 好， 系啊，我哋嘅主持人 Larry 啊， 我系 Alex 啊， 系啊，咁咧就首先咧就恭祝大家啦，新春快乐啦，咁就恭喜发财啦， 新年进步啊， 新年进步啦，身体健康啦， 天下太平啊， 系啊，呢个愿望应该实现到， 世界和平啊， 应该实现唔到嘅，同埋实现咗我哋冇嘢讲， 系啊， 所以都应该唔会难唔黑心，但系即系点讲都冇，咁我哋唯有继续讲， 应该都相对嘅，相对古代嚟讲，我哋而家好太平 哦，咁啊系。即系呀，死人死得少好多， 系啊， 嗱，咁啊，战事结束嘅速度又快好多，系嘛，咁所以咧，其实都好咗啦吓。好啦，咁我哋讲翻咧，即系世界一周嗰个军事动向啦。 系， 咁咧就，我觉得咧有一单咧就唔讲唔得嘅，但系咧我发觉中文媒体冇乜人讲嘅，就系呢个 F-35B 嘅问题。 系， 咁 F-35B 咧嗰个问题咩咧？就嗱，当然啲人成日都话 F-35 嘅问题天天都有啦。 系， 咁但系今次嘅问题系好大嘅问题啊。咁咧呢个中文媒体唔知好少人讲。咁我都係睇英文嘅媒體啦，例如 Popular Mechanics 啦、大眾電子啦，或者 The Drive 啦，咁呢啲有啲相對咧比較詳細嘅報導講啊，咁我同大家講下咯，咁咧就今次嘅報導咧就講 F-35B 啊被揭發啦，即係一個咧五角大廈嘅報告嚟嘅，就話咧依家咧美國海軍陸戰隊依家用緊嗰個就叫 F-35B 啦，咁呢個 JSF 啊呢個 program 咧個問題咧就係有一個結構嚴重嘅問題。咁咧就令到咧嗰个飞机结构问题咧，就令到嗰个寿命啊，飞行寿命啊嘅飞行时数咧，由原本嘅8000小时咧大幅下降。 系 咁咧，老实你开头我睇咧就冇讲几多个钟嘅，第一睇翻咧就话系2100。 系 咁啊，原本嘅设计咧就8000度啦。 系 8000度啦。咁你叫8000小时一咧一缩到仲紧2100，咁你即系大概缩咗四分一咯。 四分一咋？ 缩剩25%。 系啦， 四分一，所以都相当大镬。咁咧有人话咧。是衰到点呢？衰到呢是2026年呢，如果最早飞嗰批计呢， 到期 ，08年嗰批飞呢就2026年大概冇得玩㗎啦。咁、 哦、 你諗下咁好大喎。如果你入咗一批，而且依家话2026年冇得玩㗎啦，嗱今年2019啦。其实即係讲緊7-8年事喎。 哇，损耗都好高啊。 係咪好高啊？咁你諗下2100嘛。咁所以都几大问题。咁所以呢我哋相对我哋开始搵返个原因啦。咁点解你会得2100个小时咁鬼大喎㗎呢？好啦，咁咧就讲翻啦，就主要咧，因为咧佢哋咧就有一个嗱，佢哋咧就有个得意嘅，佢哋咧就有一个咧，类似咧啲有个地方啦吓，做啲 testing 嘅。咁做 testing 嗰度咧，佢哋讲翻就话咧，佢系而家咧呢个呢部机咧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佢 F-35咧当年系超重嘅，因为佢系肥仔机啦， 肥仔系啊。 咁原本咧佢 suppose 嗰个重量都轻啲嘅，佢而家太重，太重一个问题就咩咧？就尤其是咧三部机边个最重咧？大家都估到啦 ，B 啊嘛 ，boy 啊 ，B 啊，咁 B 系最重啦，咁因为有个 turbo fan 中间啦，咁所以你要减咗佢啦个重量，咁咧就偷偷埋埋咧就偷咗唔少重量。 系， 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咧，就话佢连嗰个咧，即系嗰个 被 防雷嗰个都要拆埋啊嘛，咁所以就变咗佢怕闪电啊嘛，闪电怕闪电啊嘛，咁另一个问题就咩咧？就系你变咗咧拆咗之后咧，可能有啲嘢咧就航电又好。sensor 又好，咩都好，即系有啲嘢咧系会有啲缺失嘅。咁所以咧就令到 F-35B 一减咗重之后咧，就相对嚟讲咧同其他机型比争啲。同埋咧，有人话佢为咗偷轻啲重量咧，佢会唔会连个 frame 咧，连个架咧，都有少少影响？ 骨架上面都会偷轻嘅。 同埋 Alex 话斋嘛，转窿都转多两个啦。 啊，只要你 F-35B 咧最多窿噶啦，因为点解咧？嗱，尾一个啦， 系 L 型啊，嗰个窿仲要系。 系啊，要转噶。 跟住之后仲有中间个 fan， 中间个 fan 个窿咯。 跟住仲有两个侧边个 fan 两面侧边两个啦，系啊。 即系 total 四个窿。 系。 咁啊，再加埋屋顶， 系 即系车顶又有一个大两个盖， 系。 咁啊，成机六个窿喺中间啊，大佬。 所以其实系相当烦噶。咁如果你咁计咧，就变咗依家嗰个骨架都唔同啦，所以做风洞实验都唔同啦。 系啊。 咁咧依家变咗咧，就嗰个偷轻咗嗰度，究竟嘅影响有几多咧？我哋唔知啦。咁咧，你话 F-35B 咧，除咗寿命问题之外咧，会唔会仲有其他问题咧？其实都仲有嘅，即系例如话咧 ，F-35B 咧同 F-35A 同埋 F-35C 系唔同嘅。 系。 依家咧 ，F-35A 系最劲嗰部。 系啊。 咁咧，佢 suppose 咧就嚟用到 3F 噶。 因为最新最多嘛，嘢都摆晒佢度嘛。 同埋 A 其实你相对个结构应该最好。 同埋系啊，结构啦最好，同埋佢嗰个 要求简单， 简单啲，同埋最多订单啊嘛。 系啊，最多订单。 咁我梗系软件写得 update 啲啦，系咪先？ 咁咧就佢依家軟件應該用到 3F 噶啦，因為佢咧嗰個 IOC 嘅原始作戰能力咧就大概2018-19嘛，咁即係你寫到 3F 就差唔多用得噶啦。佢就算用唔到 3F 咧，依家啲人話坊間推出嗰個都係 3I 啦，咁 3I 同 3F 好近啦，其實都。咁但係咧，大家估都估唔到啦。陸戰隊嗰個係咩咧？係 2B 啊 ,2B, 记住唔系睇戏嗰啲 2B 啊，呢个 2B, 好啦，咁我讲俾你听，以前有一个叫1嘅，下一个 version 就出 2A, 跟住就 2B, 咁大家谂到 2B 都几旧啦，咁所以呢 2B 呢基本上呢只能够做训练嘅啫，即不能够有作战用途嘅，咁但问题大家仲记唔记得呢，我哋旧年嘅啫，系咪年尾啊，年尾呢系咪 F30B 炒啊， 系跌咗价喺演练度。 演练嘛，喺南South Carolina, 喺嗰度就跌咗价。咁大家就諗下點解 F30B 跌 啦。嗰陣時话呢就报咁报话系油管渗漏嘛。咁我同 Larry 都系估啲梗多数都系软件问题 嘛。跟住呢就依家终于大家发现咗系咩呀，就其中一个可能真系 2B 问题。即系我哋啲俗称低 B 问题啦。 有 bug 啊。 系有 bug 啊。咁所以呢就嗰个飞控系统嘅难处理啲。咁大家都估到啦 ,F30B 本身已经垂直短距垂直起飞呢，呢种系统系难㗎啦。仲要加个 software 系低 B 嘅。咁所以呢依家呢个问题呢就系点算呢，就系要 test, 继续 test, 佢呢有个叫做 BH1 呢个嘅 program 呢，就要试究竟佢呢做唔做到。咁呢有好几个嘅网站嚟，一个叫 Aviation Week 啦，我讲。其实呢佢哋爆料呢就讲呢，其实呢佢哋呢嗰个裂痕呢倾向系容易有裂痕出现嘅。 个机身。 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嗰、那个即系嗰个寿命咧会短咗好多， 即系同当年嗰阵时英国第一部喷射客机有卫星一样啊， 系啊， 啲枪系正方形啊嘛， 系， 所以啲金属皮会劲强啊嘛， 系啊， 咁睇下你话 F3 战机上面有六个窿， 系， 数数六个啦，睇下更加即系可能都未必系各有正方形啦，纯正方形啦，即系有圆角啦，但系始终对个机身系有影响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嗰个问题都几大咯，咁当然你话有人归咎于个问题咧。咁就嗰个 software 写得慢啦，係咪，即係呢个就关 Lockheed Martin 事啦。另外一个呢就嗰个头先我哋讲个减重个 program 啦。减重个 program 叫做 SWAT, SWAT。咁其实即係一个减重嗰个嘅关系。咁个减重入面呢其实减咗几多呢，都减咗几多个，减咗2700磅啊。即係讲緊减咗吨几啊。係啊，吨好多㗎啦， 依飞机嚟讲。 係啊，减咗吨几啊。就因为佢可能为咗减几百 G 咧，都减噶嘛，几百 KG 都减噶嘛。咁咧，所以咧依家变咗咧，就佢咩咧？其实减咗重之后咧，佢连嗰个咧内置弹仓都短咗噶。 系啊， 系啊，个 B 系最短嘅， 系细啲噶。 所以 B 嘅 option 系少啲嘅，武器 少啲炸弹， 即系个选择系。 系啊，少啲炸弹嘅。 即系158C 系塞唔落嘅， 除非咁啦。除非咁咧，就系雷神帮你设计过啦。 哦， 雷神话我帮你特登将佢miniature, 即系缩细佢。 即系当年系要收钱啦。 系啦， 咁但系希拉密嗰度， 同埋仲有个问题嘅就系佢个 G 数应该要低啲嘅。 系， 即系咧通常负三啦。佢唔知得唔得啦。即系可能佢嗰个正九同负三咧个位咧，可能佢嗰个适应上系冇咁好啦。 系， 咁当然大家都会估到嗰个飞控上都会争啲啦。即系嗰、那个可能你要做少少 dog fight 嗰啲会再争少少啦。不过当然 marine 就未必需要呢样嘢啦。咁所以呢就而家呢 F30B 首先呢都唔好讲头先嗰啲咩飞控嗰啲啦。先解决咗个机身问题。好啦，而家呢佢哋就话呢新出嗰班。佢哋就话呢理论上如果新出嗰啲 F30B 呢嚟緊就应该做到8000嘅。但都唔敢 guarantee。 哦，可能佢重新设计过嗰、那个结构啦。 我想我重新要再规划个 结构，要再重新再讲。 当然因为而家个问题就是因为而家要开始量产俾英国。 唉， 而家呢最大问题 英国收咗四部。 英国收咗四部嘛。 是啊。 咁所以我怀疑呢头两部有事嘅。 是啊，佢话头痛，话啲哇呢啲 coating 好易甩喎，啲材料。 咁其实会唔会有关系呢？ 有关系。我即係头一批嘅问题。 真係似火。 是啊，似火。 但係 Marine 就直接已经以身殉国啦。即係直接爆咗啦。咁所以呢依家 F35B 呢究竟你依家新订啲国家有冇信心呢？喂，冇住啊！不如俾过嚟试咗先，你试咗先俾我。 系啊，梗系啦。 你唔好俾我住啊！你试咗先。 你见到澳洲啊，西班牙， 澳洲就 A 啫，澳洲 A 啫， 系啊， 佢未要 B 住。 系啦， 咁咧就依家全世界要 B 嘅国家唔多啦。 系啊， 就暂时英国啦， 英国， 美国自己啦。 系啊， 咁如果你话嚟紧就可能日本啦， 系， 南韩啦， 系， 新加坡用 A 啦，暂时。 西班牙会唔会买咧？西班牙都可能会买。 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买几部嚟试啊嘛。 系。即系佢嗰架， 试佢自己， 靠试一世， 系我谂系， 系嘛？ 佢康纳真系出口噶嘛？ 佢出口， 唔系做嗰啲咁简单噶嘛？ 佢出口噶，同埋唔错噶。 系啊，即系啲巴西啊、阿根廷啲会买噶嘛？ 会南美会噶， 会噶系。 你谂下，起码大家讲西班牙文先啦，系咪？感情都好啲啦。 唔使写个 program， 系啊，大家都系升控个 program， 几好啲嘢。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就 F35B 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解决咗呢个问题之后咧，佢嚟紧咧再出俾南韩又好啦，日本又好，甚至英国啦，大家自己人。 咁你都要啲嘢人哋有戰鬥力先得噶嘛。 但而家你話英國同日本都搶住要啦。 啊，你講起喎，你知唔知英國就訂得17架？ 唔奇啊。 係啊，英國又訂，即係英國應該突破，即係英國依家應該嚟緊咧交機咧就百幾架嘅。 其實最 都唔少 的，最尾目標係200幾架噶嘛。 係啊，多架。 佢取代曬啲 Eurofighter 係。 佢取代曬嗰啲機。 係。 咁另外龙 咁变咗佢唔一定就用 B 喎 ，A 都得喎。 佢唔系，佢全部买 B 啊。 哇，全部买 B 啊？ 系 系啊。 佢始终对呢个垂直升降系好有呢个 感情喎，系嘛？ 迷恋啊， 迷恋啊嘛， 迷恋系啊。 所以咧就如果英国全部用 F-30 B 咪濑嘢咯，2100小时啊，所以一定要搞啊。 所以去马田啊，勤力少少啊， 一定要解决咗呢个2100个钟嘅问题、 啊。波音啊，执紧少少啦啲 body 啊。 因为咧，我想讲咧，依家 F-15X 今日我哋都会讲啊，呢个 program 咧咬住你啊。F-15X 咧有两个 program 咧，就 系 咬住呢个 F-35 放啦，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 Lockheed Martin 咧投行紧咧就 其实又唔系咬住，唔系咬住 F-35，其实应该咬住 F-22，但 F-22 死都唔出啊嘛，一阵间讲呢个， 系啊，所以呢个 program 咧系几过瘾噶， 系啊，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讲以色列咧，就以色列大家知咧佢有个系统叫铁穹系统啊，系啊，个铁穹系统咁咧都几劲嘅， 好似同俄罗斯嘅海鸽同级啊。 我觉得劲啲添，不过因为咧呢个铁穹系统咧就系、是、你咧掟啲咩狗屎垃圾嚟，我都知道你噶。 同埋呢个嘢起码就用翻自己以色列雷或者美国雷达先啦，系咪？ 哦，同埋有一样嘢就佢实战过嘛，即系佢实战系相当劲嘛。咁咧就等于咧呢单新闻咧就系 Business Insider 商业内幕啊，咁啊入面咧报道啦，咁以色列都有嘅报道，就以色列有个叫做铁穹防御系统，呢个都好出名噶啦 ，Iron Dome 啊。咁咧，我哋应该旧年有讲过噶啦。咁咧就嗰阵时就美国咧就有4.29亿美元啦，投资咗之后咧就试过拦截飞弹，咁啊成功率咧超过1000次。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可能佢某程度上仲好过外国者嘅。 系 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几好。咁咧 佢都系中低空啊，主要都系 中低空，同埋咧就外国者试过濑嘢噶嘛，试过失手噶嘛，即系失手咩咧？就沙特阿拉伯咧未试过机场咧嗰阵时咧就布置咗呢啲外国者就防卫呢度嘅也门嗰边咧袭击佢噶嘛。 系啊，啲也人啲偷咗啲政府军嗰啲啊，嘅武器啊嘛。 但系佢哋话除咗偷政府军之外咧，伊朗整鸡鸡俾佢啊。伊朗你知嗰啲飞弹都唔差啊嘛。咁所以咧就用个外国者截，听讲话截唔到啊。就炸到好彩，人哋啲飞弹咧又个对眼咧又老眼分化，炸唔中你嘅啫。 冇炸仲要害啦， 系啦，如果唔系就大镬。 即系机场跑道就结果见咗 出面咯， 变咗出面沙地 咁样，仲沙地咗，系啦，咁话自己截到啦咁样。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美国陆军依家就话想买一啲嘅铁穹啊，系啦，就叫做下有个叫做间接炮火防护能力嘅短期需求。咁即系短期需求意思咩意思咧？即系话佢而家咧暂时稳单咧。就唔会落晒呢一个铁穹嘅，买住先，顶一顶，系啦。咁咧呢个咧就大家要谂就系美国有冇呢个嘅系统咧？即系相对嚟有外国者啦，但呢个系统咧应该有个好处嘅，就 系 会平啲，系啦。即系你可以截咩咧？你可以截啲飞弹啦、火箭炮啊、迫击炮啊，呢个铁穹系统就 fit 嘅。因为咧佢咧相对嚟讲咧就唔使用咁高成本。你知咧问题外国者咧，你凡身截呢啲咧。都系贵嘅，你冇理由人哋对面射啲火箭炮过嚟又用我嗰只节噶嘛？咁、 啊、 所以咧，其实相对咧系蚀啲嘅。咁咧用咗呢个铁穹咧，就可以咧挡呢啲咁嘅流嘢。咁、 哦、 所以咧，你相对咧，美国觉得，咦，计翻条数抵啊！我哋又唔会出啲咁低端嘅武器嘅。咁所以咧，你话铁穹咧就啱啱就食正呢嚿嘢咯。 同埋以色列都急衰啦，佢自己国土咁细。 系啊，咁所以呢、這个同埋咧，以色列最紧要就系点解要发展啲武器啫？因为佢对家系低端啊嘛。喂，佢對家係 低喎，大佬。 佢對家係咩啫？佢對家就黎巴嫩。 係啊。 另一個咧就係敍利亞。 係啊。 呢個咧就伊朗。係啊。呢個就係巴勒斯坦。佢哋全部都係九鈴窮國嚟嘅。係 啊。 咁九鈴窮國最中意就用九鈴窮武器啦。係 啊。 咁九鈴窮武器其中一啲就係嗰啲火箭炮啊、迫擊炮啊、火箭炮，即係嗰類嘢啦。 呢個炮防唔到，我中意防呢、這個即係啲輕型嗰啲重型火箭彈咯。 係。但系佢都相当唔错噶，咁佢就个拦截率系有90%咁多噶，因为佢哋嗰边咧系加沙地带，系都多嗰啲人系冲突噶嘛， 系啊， 咁所以相对嚟讲咧都叫做唔错嘅个表现， 时刻备战状态， 系啊，时刻备战啊，咁当然咧美国会唔会装嗰啲咧？我哋叫做CIWS 啊，即系咧你见咧航母舰咧最常见嗰啲啊。即系你有支炮咧，嘣嘣嘣嘣嘣系咁射嗰啲。 方炮，方阵快炮。 方阵快炮系啦，佢哋都有试过嘅，撞咁啊，方阵快炮咧就再短啲咯。 系 会再短少少距离。咁 方向快炮20mm 嘅话，都系得个两三公里嘅啫。 系啊，好短噶咋。即系你预可能三公里到啦。 系三公里到。 系好少嘅，五公里内咧一定系。咁变咗你其实已经好近啊嘛。 系啊。 但系佢叫自动咯。咁所以相对嚟讲咧，依家咧就暂时唔知。咁样外国者咧就俾佢冲击咗啦。 系。 呢单生意就系啦。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咧都要讲下咧，就系呢个鱼雷啊。就反鱼雷武器呢、這个就几得意啦，呢、這个消息就有啲冷门，有乜都讲。 鱼雷反鱼雷啊！ 鱼雷反鱼雷嘛，咁呢个反鱼雷，咁呢个反鱼雷咧就美国有一个叫做鱼雷防御系统啊，咁啊美国海军咧已经研发咗五年噶啦，咁咧用咗$7亿到啦， 哇抵 七亿美金，但系佢话冇所不绝啦，依家要停啊， 唔紧要啊，等下年再 拨 钱去嘅啫， 再拨钱啦，咁咧佢哋就话咩咧，就$7亿使咗边度咧，就使咗摆喺航空母舰，其实我就冇明嘅，因为咧如果你 suppose 美国大家知道舰队个布置系咩咧，就 系 首先航母舰摆中间啦，跟住就会有两架大嘅提桶德洛加级啦，绑住佢啦，仲有两架细啲嘅阿里巴巴级啦。咁跟住阿里巴巴级理论上咧就会 test 晒嗰啲水底嘅目标啦，跟住就防空啦，提桶德洛加级就防空为主啦，跟住下面有个潜水艇啦，跟住就久唔久当然上面有啲直升机飞下飞下飞下啦，同埋呢个嘅预警机啦。咁但系其实咧喺空中嘅威胁咧，美国系冇嘅。 系， 但水底威胁始终都有噶嘛？ 有，所以就是 衰到咧，衰到系大陆都得啦。 我话俄罗斯嘛，你 俄罗斯啦，同埋咧，原来咧以前咧有单嘢讲瑞典都得噶，但瑞典中立国啦，叫做自己有啦，勉强叫。但瑞典原来咧，佢做潜艇唔知点解佢强到咧，有一次咧匿埋咗都系睇唔到噶。咁变咗，其实就会唔会有啲国家系真人不露相？即系路上就非真人， 瑞典啲维京国家 系嘛，都系贼国家， 都系贼。 咁所以咧就美国咧就会觉得有啲惊咯。于是咧佢就发展呢个计划。咁呢个计划咧要拆两嚿嘢嘅，一个咧就叫做咩咧？叫鱼雷警告系统，即系首先要 detect 到个鱼雷先。另外咧就 系 一个反鱼雷嘅系统嘅。咁咧就嗰个鱼雷警告系统叫 TWS 啦吓，咁啊反鱼雷系统就叫 CATCAT 啊。咁咧依家咧嗰个有三架航母舰参加咗嘅，就当年咧就系咩咧？尼米兹号、杜鲁门号。同埋乔治布殊号，咁三架就参加咗，咁布殊号直头咧就喺2013年装咗添，但系而家要拆咯，因为其实冇用啊嘛。咁佢哋咧其实咧计个数就系咩？最搞笑就系咩？就是、原来咧，其中一个好笑问题我都谂过就系、是，点解你要装喺航母舰度咧？ 系咯，你装喺啲护航舰嘅啫。 系，因为你装航母舰度咧，就问题就系、是、航母舰咧佢嘅船大啦，理论上你出面啲人扫到打啦，扫唔到到你扫都冇意思咧。 系啊。 都好危险啦，咁但系你话一路装咗咧，个问题就航母舰大家知道6000多人啦， 系啊， 其实个个都好忙嘅， 又要再要分三间， 系啊， 即系每间2000多个人做紧嘢， 系啊，好快， 跟住之后谂下仲要咁逼， 系啊， 你谂下成几座楼嘅人塞埋去佢航母舰，唔计机舱， 系啊， 其实好少位住嘅啫， 系啊 ，mini 机舱， 即系嗰啲半斤八两嗰啲，一张床要分三层嘅。 咁所以咧，其实咧相对嚟讲系好忙啊，啲人忙得滞啊，所以咧原来咧佢嗰个系统啲人咧 hea 做嘅啫， 系 即系咧 hea 搞嘅啫，唔系真系好认真去搜集啲资料咯。咁变咗咧就而家计过啦，就话部署咧做咗7次，就用呢个嘅 CAT， 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个截鱼雷嗰个武器啊，是就 系 合格嘅，但系咧海军觉得佢 hea 咯， 系 即系 hea 佢哋咯，即系求其做。咁于是咧就觉得咧。咁样都系冇意思嘅，咁样暂时个 program 就终止咗。不过咧，我哋成日觉得咧，美国最劲嗰样嘢就系佢呢个 program 虽然截止咗啫，但佢会将个研究成果保留，然之后留嚟摆下次科研用。咁大家就要谂下，今次呢嚿嘢可以用喺边度咧？ 梗系摆翻啲驱逐舰上面啦。 其实我怀疑咧，驱逐舰都可能系，其实仲有一个嘅。 滨海 都得。其实系依家咪发展紧啲无人嘅、哦、无人嘅水上咧，记唔记得我哋上集 讲？而家讲紧啊嘛。 嗱，嗰个记得我哋有两楷咧， 三楷， 即系叫一边好似三楷咁样嘅，有两楷隔篱侧边。 因为点解咧？话计过条数嘛，如果要整300架舰太贵啊嘛，咁啊用平板方式就 系 整几十架呢啲嘅无人舰喺度整住先咯。 我谂都唔知几十架，其实尤其整100几架， 起码我唔攻击到人。 系， 我都可以做紧自己嗰个海防先。 但系佢有样好嘛，因为佢够细， 又 可以有自持力。嗱，佢又可以咧，依家佢哋话可以装人，装人都得，即系装人咪喺上面，即系整啲舱俾人住咯。 系啊， 如果唔做人就更加好啦。 系， 佢哋话如果咧冇人嘅话咧，你在海度帮人巡逻。 系， 举例啊，你南海嘛， 系， 咁咪南海摆咯。 系， 咁南海摆翻20架咧。 系， 每个有一个规定嘅海域巡咯。 咁我咪可以 detect 到中国喺南海下面嘅潜艇咯。 系啊， 咁样其实都几好嘅。 系啊， 咁当然你话上面有冇啲 RQ 4喺度飞咧？ 有， 当然都有啦。 即系有两样做啦 ，RQ 4醒水面目标， 系 呢啲 AI 船无人潜舰咧，我做埋反潜。 跟住咧，一有咩事咧，就 call 埋呢个嘅 P 8 系啦 ，P 8就即刻出嚟。 系啦 ，P 8就 即刻再仔细啲睇。 系啦， 掟翻嗰啲浮标嚟睇。 浮标系啦， 所以其实唔错嘅，即系我觉得咧呢个系统可以咁用嘅。 系 啦，好呢一节嚟呢先。 好。